甜蜜，是你是你，梦见你就是你，在哪里见过你，你的笑容这样熟悉，我一时想不起， 叫我思念到如今。